别让我在每个夜里为你流泪，其实我并没有碎，想你容易让心碎。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荣华富贵，何必在感情世界留下你虚假的美。我真的好累，你要的我都学不会，为你伤悲，为你憔悴，你让我喝醉，不让我醉。我真的好累，却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为你狂野，为你沉醉，做一个爱情的傀儡。还是我不懂拒绝，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，又何必如此虚伪。为你伤悲，为你憔悴，你让我喝醉，不让我醉。我真的好累，却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为你狂野，为你沉醉，做一个爱情的傀儡。为你沉醉，做一个爱情。